好，晚上时间8:11啊，咁啊，星期三晚嘅手下留情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德国人， 有何亨。 哇！喺老何， 唔喺直播室，唔喺 直播室，系大大把声依然动听啊！咁啊，阿德国人播一报天气先啊！ 好啊，而家系16度咋，相对湿度系34%，非常之干燥。 系啦， 咁有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 系啦，咁啊呢几日咧，大家都讲好多嗰啲天气变动啊，变冷啊，又或者季候风嚟紧啊，等等嘅一啲信息啦。 你把声都， 我把声就系啦，因为小朋友应该系就系伤风感冒咗。 哎呀 系啦，咁星期日就有啲鼻水啊、咳啊，咁结果小弟应该系寻日开始，啊唔系啊，其实星期一晚做完节目咧，都开始嚟你哋尿噶啦， 哎呀， 所以大家见到寻晚嘅开波 post， 小弟都已经系戴紧口罩噶啦，系、 哦、 啦，就系、是、咁样， 保重保重，系保重保重啊， 系咁，但系即系正所谓呢个天气冻咧，小弟啊最近做咗一样咧，好耐冇做嘅嘢、啊。就是打邊爐啦，我想問兩位打邊爐是狂熱愛好者定是不是的呢？ 我先說啦，不如呢即是從打邊爐開始呢，我是小小個就開始打的嘛，即是現在邊爐來說呢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會打的，即是無論是開心又打不開心又打，春天又打夏天又打的嘛。 是。 那即是我們這個70年代出世的人呢，即是我不知道那個衝擊感現在還有沒有啦，好似都好耐之前嘅啦，即係可能5-6年前，甚至啊7-8年前咧，我哋都講緊啊，點解夏天都打邊爐嘅咧？即係呢個打邊爐嘅食嘢文化咧，好似慢慢喺呢一個我哋香港先啦，即係講下，譬如我哋中國內地都係嘅，即係打邊爐咧，好似係無時無刻而家都多咗打嘅。 係 咁啊！以前我哋係細個嘅時候，幾時先會打邊爐咧？就係而家呢個天時啦。 係 我而家3萬市嘅温度係9度。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冷感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咧，呢一個嘅風暴來襲嘅開始咧，就開始落雨。其實都，我覺得都今年個雨季都幾明顯啦。咁啊，啱啱我哋呢個星期落咗成個禮拜雨啊嘛。哇！每一日咧個温度慢慢落，而我從來喺3萬市生活咧，未試過咧著住一件厚褸咧係唔使除嘅。因为我哋呢边都讲咗系1年4季噶嘛，咁我就啱啱整过去嘅整个星期咧，我着住一件厚褛，甚至啊，我系将一啲喺收埋咗，即系收纳咗嘅一啲厚褛咧，我系喺呢几日咧慢慢整理翻，挂翻喺个衣柜嗰度，例如系啲被褛啦，啲厚少少嗰啲咧，即系我又冇羽绒嘅，厚少少嗰啲嗰啲军褛啦，咁啊拎晒出嚟咁样。咁以前打邊爐係咩光景嘅咧？以前係呢個温度打邊爐噶嘛。咁啊打邊爐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我哋而家咧，我喺屋企打邊爐好簡單嘅，可能用個 gas 爐。 係啊。 咁啊跟住啊咁啊用啲 gas 咁樣啦。咁、那個爐咧係個靈活性好強嘅，客廳又打得，廚房又打得，飯廳又打得咁樣噶嘛。以前我哋呢個温度打邊爐咧，阿何主席咧，首先咧就係要將我哋平時用開嗰張飯台，我哋又唔係 set 死咗擺咗喺度，因為冇客廳噶嘛。嗰陣時間公屋得個200尺，一家七口喺度住咁樣。咁嗰張飯台咧，開完飯咧就會收翻埋嘅， 係 一張木台有嘅。咁咧而另外個功能係啲咩咧？而家就用油壓啦。而家你哋兩位嘅屋企嗰張餐台係咪都係啲油壓式嗰啲嚟㗎？ 我係類似摺疊式嘅。就唔係油壓式，即係可以收埋喺個櫃入面。咁然後有人嚟食飯嘅時候咧，就可以劏開一個3人位，係啦。咁如果多啲人聚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嗰塊餐台咧 再 打開三折，變成一張7人飯台咁樣嘅。 冇錯，我都係咁樣嘅， 係好似機械人咁啊嘛。 冇錯。 但有啲朋友屋企就可能係用油壓嗰啲咧，就係原先可能係可以去到即係大家坐低嘅時候咧，去到呢一個嘅心口耳落少低落少少啦，有啲如果再低啲就可以再压低啲噶嘛， 系 坐张凳仔咁样噶嘛，咁但系以前冇街冇油压啦，边度有油压台啲家嘢噶？嗰张木台咧，其实都仲有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降低几格， 系 哦， 咁即系以往即系譬如可能平时开饭咧，就会将嗰张饭台开咗去，跟住咧就系、是、搵啲折凳啊，即係我哋嗰啲折凳就開台，食飯咧咁樣，咁食飯啦咁樣。咁但係一打邊爐咧，我哋係要將佢個格咧係降低2格咁樣。即係個概念似係咩咧？ 泥龙床，我唔知两位有冇瞓过泥龙床。 我有瞓过，有瞓过。 我啊冇啊， 系啦，冇啊嘛，系嘛，得仔冇啊，得仔、 啊。幸福啊，太幸福啊，哎呀， 系啦，冇错啦。咁啊，类似泥龙床咁样，教低两架，跟住棘住佢。咁点解要降低张台咧？就唔系一家人 close 啲嘅关系，系因为以前咧，我哋系冇 gas 炉。我哋如果要打边炉咧？ 我用炭炉， 石油气罐， 哦，石油气罐， 哇，系， 我以为炭炉咁劲添，无间道二咁样啦， 哇，炭炉正，我喂讲开真系，炭炉边炉不得了真系，唔系炭炉，因为如果喺家屋度咧，用炭咧都几 有啲危险嘅， 一定要空气流通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只系咧将个石油气罐，哦、就连埋个炉头，即系平时煮嘢嗰个炉头咧，就一拼咁样咧，阿、哦、何主席咧就好 man 咁样咧。哦拎出嗰張台度，咁啊騰出一個空間就，因為嗰個石油氣罐同埋嗰個石油氣爐咧，嗰條喉咧就唔會好長，同埋亦都唔會浪高嘅，咁啊只要放喺地下，咁所以咧就會變成啊，好似以前其實咧，以前話大排檔咧，仲有個特色就係咩咧？我哋係有半踎喺度，即係坐啲凳仔啊，木凳仔， 係 坐喺度食噶嘛，即係喺其實中國內地好多可能即係風味嗰啲地方都係咁樣坐喺度食嘅。好啦，咁啊一行即系我哋整好晒个局咧，就会坐喺度，咁啊开炉咁样。当年嘅打边炉就冇而家嗰啲咩乜乜番茄汤底啊、沙爹汤底嗰啲咁啊，多数都系清汤底嘅多嘅。 切两嚿萝卜俾你咯， 切两嚿萝卜清清地嗰啲，或者即系屋企嗰排啊何主席手风顺啲咧，就即系有只鸡喺度咁样，鸡汤底咁。边度冇而家嗰啲嘅？咁而嗰啲。嗰啲調味品亦都係好清嘅， 係 豉油啦，豉油同埋豉油嘅啫。 啊，可能有一支澀汁咁樣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剩啲醬係即係好密集。 係啊， 即係嗰啲 sauce 嗰啲咧，即係而家仲我啱啱早兩個禮拜喺呢邊，即係出去出邊打邊爐咧，佢剩多到我都唔知點揀。即係嗰啲咩韭菜醬，大家有冇聽過？真系绿色嘅， 系 我净系听过芫西酱咯， 芫西酱有啦，韭菜酱有啦，即系我觉得完全系同以前咧嗰、那个打边炉嘅状态系好唔同，我反而系怀缅嗰阵时嘅打边炉，而家咧即系一出嚟太资源太丰盛啦，由呢一个嘅酱油巴到呢一个嘅食物放题嗰啲，哇食到咧个人 有啲流啊嘛， 真系好唔同。流啊！ 系啊，我嗱老可就系搬石油气炉啦。我记得我以前我屋企咧，如果打边炉咧，都有啲大阵仗嘅嘢嚟噶。即系你一年就算入冬或者入秋咧，成年加埋埋，可能都打唔过三次边炉嘅。就唔似而家咁样，喂，不如今个礼拜或者听晚食饭就打边炉啊！即系我有啲朋友系嗰啲打边炉狂迷咧，佢一个礼拜可以打两次噶。咁你計其實佢一個月已經打十幾次邊爐咁樣㗎嘛。係 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呢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呢係大陣仗咩意思呢，因為嗱而家我哋打邊爐好多時屋企啊就簡單一個電磁爐，即係嗰啲插住插蘇嗰啲電磁爐。 就係、是。 係啦，即係唔係已經唔係裝喺廚房入面裝死嘅嗰啲電磁爐喎。係好普通嘅一啲電磁爐板最平嗰啲。咁然後呢你就可能拖個拖板就插住個電磁爐，然後你搵一個大少少嘅鐵鍋，你買兩包湯底翻屋企就可以打邊爐啊！即而家大家我諗都係用依種最方便啦。但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點解話係大陣仗嘢咧？就係有個專屬嘅打邊爐鍋嘅，咁就喺啲百貨公司嗰度買翻嚟嘅一個電磁鍋。 哇！ 咁啊，中間有個圓通嗰啲啊？ 冇圓通，唔係，因為如果圓通嗰啲又係用火噶嘛。但我已經細個嘅時候已經用電啦。咁咧佢用電咧就係要零零舍舍拖個電出嚟，因為咧我估佢係一啲好舊嘅電器，因為買咗好多年噶啦。 係。 咁咧佢仲係三腳嘅圓形插頭嚟噶。 哦，咁真 係 好舊啦。 好舊嘅三腳圓形插頭，所以咧要首先咧第一個步驟咧就係要揾床下底抄條 拖板 轉插， 係啊轉插出嚟，三腳方形轉三腳圓形。插住個電磁爐啦，但係個電磁爐咧，佢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一個電磁爐，你任何鍋具都可以用啊。佢真係淨係俾你打邊爐嘅啫。 哦， 咁咧就要喺個，仲要嗰箱嘢咧係擺喺屋企個書櫃嘅頂。咁咧你要拎出嚟嘅時候咧，咁你首先就要拎個成個箱，好似一個大嘅四個咁四個鞋盒咁大嘅箱。 搬落嚟。咁咧，因為阿嫲又好珍而重之呢個嘅火鍋喎，咁所以咧， 家傳之寶嚟噶。 係啦，首先咧，佢揾一個好大嘅膠袋笠住呢個紙皮箱，然後個紙皮箱咧再用尼龍繩扎住，然後拆開之後咧，嗰啲發寶膠啊，嗰啲貼即膠紙都仲喺度嘅。即好似同佢原裝買翻嚟一模一樣，咁你拆咧又要好小心翼翼拆開，因為佢話拆爛咗唔得噶。咁我唔明點解唔得啦。咁然後拆出嚟嘅時候咧，都仲喺個發泡膠，即係佢凸凸冚嘅發泡膠入邊拎出嚟，全身一模一樣。咁然後就洗一洗，然後嗰個鍋咧就一撻掣咧，佢就可以幫你滾，佢都係得高中低火三個嘅啫。咁就係俾你打邊爐用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每次食嘢之前咧就會咁樣搬曬啲嘢落嚟啦。咁然後食完之後洗完瓊乾水之後咧，又要好小心翼翼咁將個火鍋擺翻喺個發泡膠入邊，再擺翻個紙盒，再擺翻個膠袋，再包翻尼龍繩，再擺翻個書櫃上面。 我哋阿孫啊， 咁多步驟啊， 所以每次打邊爐咧都係一件好大陣仗嘅事嚟嘅。咁去到呢幾年咧，我諗嗰嚿嘢咧，但用咗十幾年啊，即係我出世前已經有嘅啦。去到我出世後仲用咗十幾年，咁去到即係呢幾年就我屋企都轉咗用，真係轉裝修之後就轉咗用翻買一個而家大家屋企用嘅電磁爐嘅一個鐵鍋就算，咁嗰個應該都等咗嘅啦，我估。 系，同埋呢個家傳之寶，頭先一聽咧，大家要留意啦。即係當然而家可能係啲嘢新少少啦，但係如果你話個轉插啊嗰啲咧，電壓上嘅大家要小心啲。 哦，係， 即係如果你係一有咁有福份咁樣，哇！家傳之寶啊，三個圓腳咁。 係三個圓腳嘅，得屋企得冷氣機，得個冷氣機同埋個火鍋係用三腳圓頭，我記得。咁所以特登揾個轉插翻嚟㗎。 是啊，我覺得而家咧反而係即係太容易得到呢、這個即係譬如打邊爐又好，放題又好，跟住即係嗰份嘅即係開爐，然後一家人圍住喺度，跟住係用打邊爐得滯。真係講俾你聽，你知唔知以前咧打邊爐嗰份嘅温暖感咧，暖粒粒嘅感覺咧，係真係差好遠。 係 而家咧，即係開住冷氣打邊爐有啲係嘛？ 哦，係係 啊，係啊，係啊。 哇！真係好唔同，真係。 唔係，但係，但我都想講，我其實真係唔同，即係我感受唔到，即係都開心嘅一 家人 圍住打邊爐。但係由於咧，我嗰個年代咧，唔知點解同阿一哥差咁遠咯，你仲係用嗰啲即係嗰啲鐵煲要攞個家傳之寶出嚟。我咧已經係非常方便，就咁真係插個三腳插蘇，仲係正方形嘅，跟住就連咗落個打邊爐，真係打邊爐直接。倒啲湯底喺上面咧，教個火，即係佢由零度去到180度嘅。你總之教到180度啦，水滾滾，落曬啲嘢落去牛啊、豬肉又好啊，咩都好咧，咁就食得噶啦。咁由於太方便嘅關係咧，本人嘅即係德仔嘅媽媽咧，係經常都 打邊爐， 打邊爐噶， 因為唔使諗煮嘢嘛。 係啦，滾咗去得噶啦，嗰啲肉。掉晒落去，丸掉晒落去。 同埋我記得咧，點解屋企話打邊爐係大陣仗嘅一件事咧？因為即係我屋企人咧係都叫虔誠嘅佛教徒啦。咁所以平時咧係冇牛食嘅。 哦， 所以一年我淨係得四日可以食牛嘅啫。 就係打邊爐嗰時候， 就係打邊爐先有肥牛食。所以係搶啲肥牛嚟食㗎，即係平時屋企咧係得食炒豬肉片啊，或者炸雞啊咁樣啦。你要食牛咧，就真係得打邊爐嘅時節先可以有。我記得係去到我差唔多即係中一二啊，開始可以有啲話語權喺屋企，我先提出話。不如我哋可唔可以试下打边炉食羊 口切啦， 食羊肉啊！ 哇， 系啊，好大胆，食肥羊喎、啊！即系唔知喺边度听翻嚟话打边炉要食肥羊咧，再暖身啲。我举手话可唔可以要肥羊？我老豆话试下咯，但屋企唔食呢啲嘢嘅，牛已经好过分咯。我话试下啦，咁即系人生第一次食羊咧。全家人系觉得，喂，原来咁滋味嘅。 咦，阿仔识叹喎，仔、 哦， 整专腐乳俾你哋。 但反而你唔觉得羊系会骚嘅咩？我反而我抵受唔到羊嗰阵骚味啊。 哦，都唔系噶，都其实而家你话食羊咧，嗰、那个骚同埋唔骚嘅派别咧，系几即系 两极嘅， 几分明嘅，几分明嘅，系啊，系啊，系啊，中意食羊嗰啲，通常好多都系中意食嗰一阵嘅骚味，嗰、那个感觉先翻到嚟。 好想打邊爐係嘛，老何？ 差唔多啦，差唔多。 而家嗰啲電爐 係啊，而家室外氣温16度，凍凍地。我見我哋好多聽眾啊，post 咗自己今晚食啲咩， 究竟有冇朋友仔或者有冇听众而家系打紧边炉咧？嗰种兴合合嘅感觉， 好兴啊！哎呀， 会唔会热过头啊？一路打边炉一路听呢首歌， 咁咪啱晒呢个气温咯，帮大家暖一暖啊！名字是好盾牌，行动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物搏胜快，原来受那艳阳挫败，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失败，为何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谁愿做拉练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轻松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辛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未止多。有火热动感啦啦啦！老可你翻嚟，我哋不如去打边炉啊！ 系咯、 啊， 我对上嗰次就已经系同蔡依嗰次啦，我都真 系 好想打边炉啊！ 系啊， 约埋蔡依啦，约埋蔡依啦，系啊， 都可以啊， 一路行下戏，一路打个边炉，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剑击队在十五运会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金牌，有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和世界排名第一的蔡振彦坐镇的港队，面对拥有应届个人赛冠军许杰的福建队，最终港队以45-34击败对手。记者林汉山现在就在启德体育馆现场，交给他讲一下现场情况。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启德体艺馆嘅剑击比赛现场噶。咁啊，刚刚咧喺分几两分钟前咧，十五运会男子花剑团体赛嘅金牌咧，就刚刚系结束咗呢场比赛噶。港队咧系以45-34击败福建队夺得金牌噶。呢面咧亦都系香港喺全运会历嚟嘅第一面剑击金牌嚟噶。咁啊，刚才嘅战况咧系相当之激烈噶。咁啊，赛事分为九节进行，每节咧系打五分，两队剑手轮流上阵。港队系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同埋梁千羽上阵噶。咁打完头三节之后咧，港队系领先15-13。去到第四节，张家朗面对住喺个人赛四强曾经打败过自己嘅许杰啦，张家朗系成功克制住对手，为港队将优势系扩大至20-17。嗱，根据个人赛嘅成绩计算啦。福建队喺团体赛系获列为头号种子，咁啊，福建剑手许杰咧系国家队嘅成员，佢日前咧喺个人赛四强曾经系以15-9咧系击败过张家朗，并且系夺得个人赛嘅金牌噶。咁啊，港队咧虽然系三号种子啦，但系队中四名剑手嘅个人世界排名咧都系喺世界前50名之内噶。咁啊，当中蔡俊彦更加系现时男子花剑世界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13位嘅张家朗咧，就系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嚟噶。咁啊，除咗张家朗之外咧，今场比赛21岁小将梁千羽咧，亦都系发挥得相当之出色噶，多次喺对手身上面攞到分数，而且系攻守兼备，协助港队将比分系逐渐拉开噶。咁啊，头先咧打完第8节之后啦，港队系领先40-31，带住9分嘅优势打第9节。而守尾门嘅蔡俊彦咧，亦都系发挥相当之出色，港队最终系赢45-34，夺得呢面金牌噶。咁啊，而家全场嘅观众咧都系为港队喺度欢呼紧，咁稍后咧就会举行颁奖礼噶啦。咁我喺现场嘅报道系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林汉山。转睇下十五运会网球男单四强，港队首席球手王泽林苦战三盘，以1-2不敌浙江球手吴奕炳。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王泽林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呢一面亦都系港队喺全运会网球男单项目第一面奖牌。王泽林喺赛后话：虽然可惜，但系已经尽力，日后会继续努力，希望下次可以攞到银牌或者金牌。对于自己创纪录，成为港队第一位攞到全运会网球男单奖牌的运动员，他说很开心，又说今天打了一场很好的比赛，是一次好经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相当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渐转天晴，气温回升，天气非常干燥，随后几日日间温暖，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针对阿兹海默症嘅血液测试研发过程系点样呢？ 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首席科学家叶翠芬博士 收取咗一啲病人嘅血液样本，就将呢个正常同埋患病嘅血液啦嘅里面嘅标志物咧进行比较。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太阳底下新鲜事，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时光。 这个定向比赛加插了任务，那里都计分，最后才决出个胜负的。 你的定向运动是怎样？ 望住个指南针一路行，跟着望住地图，然后后面就听到拍摄团队很友好地提醒我，喂，这里好像来过了，会不会行错了？ 好温柔啊他。 我还赖低了个同事在西贡。Winnie 现在可能还在西贡。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他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喜欢踢波，演戏又不做作。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乐。 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我哋竟然讲呢个电影讲咗一个钟头， 喂，系咩？几好啊，喂，几好咩？我觉得借呢个题啦，平时呢个节目咧，嗰个访问通常都系啊，由阿家乐细细个出道，跟住讲到而家。我觉得而家咧，我哋可以跳一跳，即系翻转头讲。 好， 一路以嚟，我哋认识嘅陈家乐几多年啊？你而家拍咗戏，即系入咗行 15年以上， 15年以上啦。 嗯， 即系你已经系一个资深演员嚟噶啦嘛，喺好多新出道或者叫做啱啱入行嘅人嚟讲，咁其实你真系已经属于资深。嗱，因为我记得咧，我同你合作嗰阵咧，我都有问过，家乐你揾紧咩噶？你拍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戏啦，咁有商业片，有阵时会做 side cast 嘅，又有 action 嘅，又有各样各样。即系会唔会嚟到而家呢一刻，陈家乐揾紧嘅就唔单止系一个哦，我系一个小生啦，我是一个靓仔嘅演员啦，你会揾紧乜嘢噶？ 我觉得而家系想揾一个突破， 嗯， 系想揾到一个进步嘅位置，未必人哋要睇到噶，即系未必系嗰种即系做咗一个角色，人哋话你做得好好啊，点，即系呢啲当然开心嘅，有人见到你有进步，觉得你做得好，当然开心嘅。但系我觉得首先要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突破先，咁呢个好重要嘅，即系所以我以前好惊睇翻自己旧嘅作品， 系 即系成日每次睇到啊，点解嗰阵时会咁嘅咧？咁我希望可以系将来啊，系可以每一次睇到自己作品都会觉得好咗，有进步。 几时开始有呢种心态㗎？即係做咗几多年到啊？ 我諗呢一两年啦。 哦，即係之前都未有嘅。 我之前都唔係好敢睇返自己作品添，你咁讲。 係 啊。 係、 啊。而家係会逼自己去睇。 嗯。 我要搵到有啲乜嘢做得唔够好，希望佢进步。 这个系呢一两年先发现嘅啫。 因为觉得自己唔再细个啦。 哎呀。 即係简单啲咁讲系你唔係一个可以有犯错或者去试去好任性地去试嘅年纪囉、 嗯。 我要去好好咁去把握住人哋俾我嘅机会，我要每一次都要去尽囉。 係呢、這个会唔会都係同你头先讲啦，你又即係眼睛嗰度经历咗啦，跟住又成家立室啦，做埋阿爸添啦，有冇关系 㗎？再做啲即係觉得自己唔够好，想再进步，呢个态度係再好。 咁、哦、你有冇曾经寻求过一啲譬如举个例、哦、有啲演员可能会上堂去第二度读书， 系 揾边个老师？有冇噶？ 有噶。 哦，你有上到 嘅？我有上跟过几个舞台剧老师嘅、 啊。 我其中一个几深刻嘅系跟过三叔啊，叫 系林立三老师。 林立三老师， 哇，正啊！我好中意佢嘅。 我好似第二堂俾佢闹到我睇目圆枯，喺度喊到癫咗。 哇、哦，系啊，系几耐之前嘅事嚟噶？即系你已经入咗行一段时好多时间， 呢两三年嘅 事。哦，即系已经完咗过晒嗰啲幸运是我啊，过晒 噶啦，系啊， 过晒不日成婚啊，即系嗰啲。 过晒系啊， 都俾人闹， 系啊， 闹咩咧？ 三叔咧系死咯，系咪叫三叔嘅咧？我唔记得咗。 系三叔佢啊， 定三哥噶？我唔记得咗添。 Anyway 咧，佢喺行内啦，林立三老师啦， 系啦，三老师啦，系三老师佢系一个睇人好准嘅老师啦。佢基本上你第一堂嚟，你做咗一场即兴之后咧，佢好似会知道你个内心嘅质地系乜嘢， 系 跟住佢再睇你第二次，佢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嘅成日都系咁样嘅，佢就会话俾你听，你个人个心处，你因为你藏咗一啲嘢喺呢度，所以你嘅戏咧就会偏向走向呢个位。咁有阵时佢好赤裸、好彻底咁将呢样嘢攞出嚟讲咧，系会令到学生会崩溃嘅， 咁严重啊？ 系噶， 呢、這个系咪同认识自己有关？ 了解自己 系啦，因为咧有几个可能性噶嘛，一个就系、是、哦，原来我 find out 到一啲乱粒啊，哦，童年阴影， 嗯， 一细个嘅疮疤，或者失恋嘅经过， 系 呢、這个系一款啦。另一款就 系 你嘅性格嘅不足啊嘛。第三个就系、是、我觉得另一个对演员嚟讲都可能系一个好大嘅杀伤力嘅就系能力问题啊，即系嗱，佢系向咗边个导向？令到你崩溃， 佢唔会觉得系能力冇能力问题嘅。 哦，冇嘅， 我哋系做到嘅，一定会要、哦，一定会做到嘅。因为你相信你系呢个角色嘅时候，就会做到任何嘢噶啦。咁、 啊、 但系问题系你有几相信呢个角色？ 嗯， 你有几已经系呢个人物？即系譬如我哋一班学生入边啦，佢会好快就睇到我哋每个人嘅特质啦。譬如有啲同学佢会话因为你本身个人成日想做好人，咁你喺个角色入边咧，你就永远都呈现咗。我是好人嚟噶，我是好人嚟噶。跟、住我哋是观众嘅时候，我哋都会真系睇到系、哦，你应该你做一个咁样嘅角色嘅时候，你都会话咗俾人听你是好人嘅。 哦， 跟住讲唔讲我好咧？ 谂下啦， 可以讲少少嘅。佢话我嘅其中一个质地啦。佢话我做乜一定要做英雄啫？做乜一定要拯救人啫？做乜一定要去帮人啫？ 哦，你系咁嘅， 佢话我系，我唔知嘅， 系， 所以喺我即兴嘅时候，我演绎嘅一啲人好强烈去觉得自己一定去帮到人，咁佢就会闹你帮咩人啫？点解你唔去帮自己咧？你自己未做好，帮咩人？即系喺即几个同学面前，跟住但系跟住啲同学会话俾我听，系啊，真系你真系会有俾人有呢种感觉噶， 系咩？ 系啊， 我谂下先，我回紧带，即系你啲演出啊，系咪咧？你有呢一种嘅咩？咁你后来有冇认同先？ 我开头唔认同㗎，我撑囉。跟住就係佢不断喺度拆搞嘅时候，我就喊囉。 哎呦， 所以我係好痛苦，即係上堂嘅时候係亦都係好痛苦，就係我要去面对自己最深处嘅一啲问题，跟住再去改变，去成为一个新嘅我囉。 做唔做到 㗎？当时即时係做唔到嘅。 係。 佢好似一粒种子咁。你上完佢堂，佢将粒种子摆咗喺你嘅深处入边，你嘅潜意识。当你每一次埋位做戏嘅时候，即系我哋拍戏好多时候要等噶嘛，跟住你会突然间回想起佢同你讲过嘅嘢，突然间有一下叮，嗰粒种子就发芽， 哦， 就开咗噶啦， 系。 突然间会有一下噶，呢个过程其实佢都有讲过，佢话佢都会成日会强调你，可能你而家呢一刻唔明，未捉到，但系你记住，你会有一日。速度嗰下就系你开窍嘅时候。 就像是一艘飞向星的客机，心仿佛早已离地，身边的一切由你，不够胆望向你，唯怕你知道此刻的心理，还是推开你去呼吸空气。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能骤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纯属缘分，还是如以往我再自欺？能让我再试这滋味，无奈我却怕爱比刀锋更利，更痴恋也是要舍弃，只好感激你。明日我要与你分飞千里，留下我爱你这赤裸的秘密，也只好偶然再想起。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 即系虽然我唔系做演员啦，第一咧我自己都好想了解演员嗰个心态系点样样啦。第二咧就系、其实我都好想了解我自己。嗱、我相信阿林立三老师讲嘅嗰样嘢咧，唔单止系演员，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系咁。即系有阵时我哋怀疑自己，点解我嚟嚟去去都系咁咧？点解你搵唔到突破咧？其实可能因为我哋有一啲嘢我哋自己做咗唔知，等于你嘅步资啦，或者你讲嗰个英雄又好啦， 框住咗自己啊。 系啊，而所以。你咪会喺你所有嘢度流露咗出嚟咯，即系包括你嘅作品、你平时嘅言谈举止。而做演员咧，就系因为我哋好想俾观众睇到另一个面向啊嘛，即系一个不一样嘅陈家洛。即系你一定要去搣晒呢啲嘢，抌晒嗰个英雄或者各样，然后你全心好飘啊咁样去投入去做嗰个角色。 冇错。 咁呢啲位咧，你问我咧，老老实实嗱，未必可以真系喺每一套作品开之前咧。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到一個咁嘅位置，喂嗱，家樂，我而家俾半年時間你，你去抌曬你啲嘢啦。其實冇噶嘛，好多好多時候，尤其是香港嘅製作，喂埋位啦，我哋做啦，我哋最多試一試造型。咁而呢啲，譬如你喺叫做公餘時間上嘅堂，就可能幫到手啦。 係啊，好幫到，因為佢知令到我知道嗰個問題就係、唔係不斷要加嘢落去啊，你要清走曬你入邊嘅一啲污糟嘢啦，你先至可以摆啲新嘅嘢入去，咁你先会成为一个全新嘅人物噶嘛。 系， 咁我就而家就系要学识了解自己有啲乜嘢好，乜嘢唔好。当我进入一个新嘅角色，我有啲乜嘢可以保留，有啲乜嘢要一定要清走佢。 搵唔到噶？ 搵到。 即系譬如举个例，头先讲嗰个英雄嗰、那个，你后来证唔证实到系噶？喂，嗱，唔好讲好定坏先啦。咁你做阿爸都系一个英雄嚟噶。 我会谂多咗啊，原来我有呢个谂法系。好似真系咁，即系诶嗱，头先我一路访问，我都讲话我自己有事，我会喺度谂屋企人 再报， 即系可能呢啲就 系 我一路嘅枷锁嚟嘅。咁其实冇话好唔好噶嘛，咁 咁做做仔又好，做老公都好，应该啦，系咪 咁但系当你喺一个新嘅角色入边嘅时候，你唔可以有呢啲嘢咯， 系 你就要抌咗佢先咯。 好在我唔系做演员啫，即系做演员咧，就系要有呢啲咁赤裸地去面对自己啊。如果你有心追求嘅话。咁而呢一个过程会唔会系开咗陈家洛第十几年之后嘅一个新嘅即系新嘅页数去做嗰个演员呢？ 我希望系嘅，系、所以我先至会。我首先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天才嘅演员啦，我唔系嗰种十五六岁一入行就已经哇呢、這个好劲啊做戏点点点。我从来都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天才，咁唔系天才有乜嘢资格仲可以留低喺呢个行业度咧？咁我就觉得。唯有嘅就係靠努力， 系 咁努力就係、当然喺作品上面要有 突破啦， 突破啦，同埋就係喺工作以外嘅时候，我要去增值自己咯，咁先至可以令到，即系我都要说服自己留低喺呢个行业，我就係要靠努力同埋增值。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也许必须忍耐，在那温室内逃避再遇害，难辨这是爱还害。泥土中的种子，成长必经冲刺，求突破。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也许必须忍耐，在那温室内逃避再遇害，难辨这是爱还害。求突破，阻碍，还是要。 讲翻之前啦，咁当日你系点样开始，同埋点解发现自己想入呢一行嘅咧？ 唔系我发现先嘅， 你我你喺街行过嗰啲啊？ 如果你讲到咁就好细个噶啦， 好细个系咪真系噶？ 好系好， 真系喺街行过俾人捉到啊？ 喺应该系未到一年班系六岁系咪？ 啊六岁， 六岁 系即系你讲真噶？ 讲真啊，应该六 即系嗰时已经系咁靓靓仔仔、官仔骨骨咁样嘅。是不是 的得意咯，好細粒嘅，好似係。我唔記得㗎，係聽我爸爸講翻係我係喺沙田中央公園度玩玩嗰啲沙定玩嗰啲嘢啦，喺公園。跟住就有個星探就過嚟話，有冇興趣去拍廣告？ 六歲喎， 係啊，拍廣告，跟住拍咗兩個廣告，一個係油。煮食油嘅廣告一個係， 咦係咪獅子嗰、那個？ 你唔係話你記得啊？ 我唔記得啊，唔係，但我印象中獅子嗰個係成日都會有一啲家庭啊小朋友嘅 shot 噶嘛，真係啊！ 我哋唔講啦， 揾揾得翻嘅條街而家， 我冇揾過， 咦我唔知喎、啊。第二個嗰個係咩？ 第二個都成日飲嘅豆奶廣告， 哦、又係你啊？又係嗰個年代啊？ 都係個六七歲到噶， 係啊。 咁但系豆奶廣告就好搞笑嘅，咁我本身係做應該叫做最明嗰個嘅，就係、是、會有一句對白咧，就喺成個廣告完嘅時候，我就會講俾多杯啊，唔該。 哦，咦，好似有啲印象。 跟住，但系我講唔到， 係 就換走咗。 我即係冇拍到嘅， 有拍到就做咗嗰個人身邊嘅朋友，就有一個散 shot 咁樣咯。本來就做講對白嗰個嘅，但係做唔到。 點解講唔到啊？ 細個驚咯，怕醜。 你記唔記得㗎？而家 我記得呢件事，我記得。 哦。 即系拍廣告嘅內容，我記得喎。另一個油嗰個，我係圍住個千秋係咁跑圈嘅咋。 係、哦、有機會查下先。好啦，咁呢件事同你後來嘅演藝歷程有冇關係㗎？ 有少少咯，我覺得係啊，因為跟住 keep 住，其實每隔一排咧都會有啲人叫我去試鏡嘅。咁但係我老豆就話錢又唔係特別多，又要陪我等成日。 哦，佢係因為呢個原因啊，係因為你，冇啊，讀飽書先冇。 唔係，佢知道我讀唔到書啦，佢純粹唔想陪我去等嗰一日。 咦，你扮幾搞笑？ 又幫我推咗，推曬呢啲，因為間唔中會又會去啲電視台嗰啲玩遊戲節目嗰啲嘅，唔知嗰啲監製食叫我去嗰啲咁樣啦。咁啊，都有去過一兩個，跟住之後就冇再去，直到去到中學真係大咗啦，開始揾下自己嘅興趣啦。我就好中意模仿嗰陣時。好中意， 唔系秋官系嘛？ 首先系模仿同学先嘅， 哦， 系啦，就模仿，譬如有个啲肥仔嘅步姿，咁我就学下佢又行下，跟住有个老师嘅一啲好特别嘅有啲老师会讲嗰嘢，会譬如系乌龙茶吓，饮唔饮吓，即系会有呢啲口头禅， 你就扮佢啦， 成日扮嗰啲，即系留意人哋好多细节去模仿佢。純粹模仿嘅啫，跟住啲人就好開心，我就有好有滿足感。跟住之後咧，就當時嘅女朋友啦，同啲同學仔啦，就幫我報名參加新手。 哦，就係咁嚟， 就係咁開始嘅。 係咁，你嗰陣時喺學校咪都係嗰啲好靚仔啊、風流等嗰啲嚟嘅？你呢啲款啊，都冇理由 唔算嘅，因為我好細粒嘅。 你喎、 啊，我去到中四度先高噶、 哦，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开始有人关注咧，系去到中四咯，我 repeat 咗中四，系第二年嘅中四先有人关注我咯。同埋嗰阵时即系参加新手啦，输咗嘅。 你唱咩歌当时？ 好想知 我唱咩歌咧？ 第一次面试系唱他不算怎样。旁观者都在唱， 哎呀死啦！嗰首歌叫咩名？ 心寒， 邓建宏 系跟住之后就唱 Eason 嘅174，系 哇，真系估唔到喎、 啊！系， 但等下先嗱，你首先有冇深入呢一行嘅先？ 冇， 我冇嘅， 我唔系好中意唱歌嗰啲嘅，以前唔叻嘅。 演戏咧， 演戏都唔叻，但我中意模仿。 系 咁，继续讲落去就系点解？仲有啲咩模仿咧？就系嗰时。開始去戲院睇戲，咁就有套戲《無間道》好勁嗰陣時，咁我同啲朋友咧係會入去戲院睇幾次， 跟住翻到學校咧就抄翻啲對白啊，刮翻啲分鏡出 嚟。我哋想做好人， 係啊， 哇，分鏡添啊， 係啊，因為我哋想。攞部有個同學有部 DV 仔咁樣咧，我哋就拍翻出嚟。 三年之後有三年，三年之後有三年， 就係呢場戲啫嘛。 就係 上跟住上天台，咁我梗要做梁朝偉啦。個 friend 就做黃秋生同埋曾志偉，我就永遠都係做梁朝偉同劉德華。 係 咁啊，拍俾 Miss 睇，等佢哋笑下。 咁啊，好好睇噶。 好唔好睇？ 好好笑嘅， 好笑咯，好唔好睇就唔好睇嘅。 系 咁系咯，就系、是、咁样开始中意呢一类。 咁你拍金手指嗰阵有冇同阿朝伟哥或者同 吴国宝？ 我曾经都扮过你噶。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迟，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流连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 好，听过有无间道嘅呢一首歌啊，咁啊，下个星期继续有陈家洛嘅访问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萧叔今次一年几集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的问题，就是呢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般 grammar 不太熟悉的人，有时写作会遇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 run-on sentences， run-on sentences， 即是一些死不断气一路写下去的句子。一个完整句子完了之后，正常其实我是应该用一个 full stop 完了它，跟着再开过另一句的。但是有些人呢 grammar 上的错误就是两个句子其实各自都是一个完整句子来的，挤埋一齐之后咧，中间咧就用一个 comma 就隔开佢。咁其实咁样系唔 grammatical 嘅。萧叔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I love her， 我好爱佢，跟住加个 comma 喺度 ，She is very pretty， or she is very clever。OK， 佢系非常之靓，或者佢系非常之聪明嘅一个女仔，一个聪慧嘅一个女仔。咁我哋两个句子 I love her 同 She is very pretty or She is very clever 中间咧。是不可以用就咁一个 comma 去将佢两个句子隔开，因为佢各自咧都系一个完整句子，中间咧我系唔可以咁样写法嘅。OK， 最好嘅解决方法咧，其实就系用一个 full stop 将个两个句子隔翻开，咁咧成段咧或者呢两个句子咧各自都会系 grammatical， 就唔会一个文法嘅错误，唔会变咗一个所谓嘅 run-on sentence。I love her full stop，and then she。 is very pretty, or she is very clever. 咁样就可以啦。我仲有咩方法呢可以令到我将两个句子连埋一齐，而又变到 grammatical 嘅咧，唔使变咗中间嘅 comma 错误咧？我哋下一集继续讲呢个话题。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再一次多謝陳家樂接受訪問啦，咁下星期一咧會繼續有阿家樂仔嘅訪問，家樂前輩家樂哥咯，應該叫佢冇理由叫家樂仔嘅。啊，咁啊，一聽到呢個音樂咧， 好難揾食喎，你啲咯，好似 sorry 係嘉樂哥，嘉樂哥你好，嘉樂哥， 雖然你係編劇啫， 希望有機會合作啊，嘉樂哥嚇、啊，好啦，咁啊，一聽到呢個音樂咧，咁啊，呢個音樂咧原本就屬於阿隊長嘅， 係， 咁但係慢慢咧，我哋叫咩啊？ 壓氹氹啦， 唔係。有個我哋用啲學術啲嘅詞語叫逆權侵佔，逆權侵佔係啦，用得多咧就變成我哋星期三嘅愛情專線專題嘅音樂咁樣嘅。 哦，佢都唔同咗啦，唔緊要，唔使咁介懷。 唔介懷，係啊，所以我冇毫無羞恥心咁攞咗佢個音樂嚟用嘅。好啦，咁啊嚟到呢個嘅即係星期三嘅愛情題，咁啊今日報一報日期先。 系 2025年11月19日， 冇错， 系啦。究竟发生啲咩嘅大事件呢？当年嘅今日，阿德国人，不如你回答一下咧。 当年嘅今日就系 几多年前嘅 小弟德国人9年前同女朋友相识嘅日子，正正就系11月19日。 你今日唔请假嘅？ 冇，翻工要紧，唔系报咗备啦，呢啲一定系报咗备先噶啦，冇得讲噶啦。 感情淡咗啊！ 冇，都要做啲嘢嘅，即系譬如今日系纪念日啦，咁晏昼都有同佢食过下饭，跟住都讲咗话，哎呀，今晚要做手下留情啊，真系好紧要嘅手下留情，我最中意做嘅手下留情咧，一定要做咗先噶啦。 你兩個假今日真係假到通頂， 冇假 揾食艱難啊嘛， 唔止係天花板啊，直情通咗頂啊， 揾食艱難啊嘛，為勢所逼啊，人才江湖， 咁又即係遲下就一間做完手下就再翻去同佢慶祝啦。因為其實 已經尷尬，陣間有啲誤差過咗12.01分，冇曬意思噶啦。 唔係，其實嗱，老實講，因為咧。嗰、那個紀念日發生嗰個時間咧，其實喺11點晚上嘅，咁所以翻到去咧仲可以講得切嘅。咁所以我其實今年咧係準備咗個小驚喜嘅。咁、那個驚喜 阿嫂應該冇聽噶嘛？ 阿嫂有聽嘅，但係呢個驚喜咧其實講出嚟都冇乜所謂，因為都好大陣仗嘅呢、這個驚喜。點解咧？就係、 是、我都驚嘅。即系讲出嚟都惊嘅，好劲喎！呢、這个 讲唔系对嗱，对于我女朋友阿嫂嚟讲咧系劲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中意 女朋友阿嫂，你谂清楚个关系喎。女朋友唔系即系阿嫂啊， 即系德仔女朋友啦。对于德仔女朋友嚟讲，呢、這个惊喜咧应该都几惊喜下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中意嘅一个韩星咧，近排就又系出咗嗰啲饰物啊，咁就系限量发售嘅。即係可能喺香港地咧，可能得100個咁樣啦。咁跟住咧，你就要喺預先咧，喺好早之前1個月前咧，你要喺網上面登記咗，排定隊。即係又係嗰啲10點鐘，好似我哋 搶波飛咁樣。 搶波飛咁樣，10點鐘就一定要去到網站度，終於登入咗，輸入曬啲資料咧，排咗位先，攞咗個籌啦，攞咗個籌不得之了之外咧，嗰、那個日子，譬如我當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日咧。你就要去到嗰個門市嗰度啊，再要排一輪隊嘅。嗰、那個隊咧就係得十個度啦。咁咧頭十個咧，你攞到籌之後頭十個先有嘅。 係， 所以我又要一朝早咧就去到嗰度。 但 係 呢個係佢指明話我今年就要呢個做禮物啦，定係你發現到佢想要呢樣嘢，然後你準備嘅小驚喜、小心思咧？ 我準備嘅，即係佢曾經有透露過話，哎呀，我中意呢個啦，不過好難買， 好難買㗎。 我嗰日都話，哇，真係好難買啊！ 登記攞籌嗰度我都攞唔到籌啊，你都攞唔到，哎呀，咁啊唔緊要啦。 或者辦唔成功先 係啊，係啊，哎呀，咁啊唔緊要啦。咁其實咧，我而家就準備咗啦，嗰份禮物咧將會喺十一點嘅時候翻去就 哦做 奉上啦，係啦，啊咁啊希望呢個驚喜又驚喜到佢啦，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諗令我諗翻起啊，兩年前咧我都製造過一個紀念日嘅驚喜。不過嗰個驚喜咧，就驚多個喜嘅。嗰件事咧，其實有少寓意嘅，就係叫人咧，即係唔係叫人，係叫我啊，叫德仔咧，最緊要有記性。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啊，我娓娓道來啦。 兩年前，即係七年前，唔係即係第七年， 第七年係啦， 七年之痒咯。 七年之痒好尷尬啊！ 冇事嘅， 唔通認錯女朋友？ 冇，唔係，純粹係兩年前嘅紀念日啦。咁嗰陣時咧就啊諗下都要揾啲嘢搞下嘅，始終七年啊嘛。咁我做啲咩咧？嗰時咧就同女朋友咧開始中意咗一啲手作嘢啊，中意可能自制蛋糕啊、自制番梘啊、自制香水啊咁樣。嗰陣時咧就咁啱就出咗唔知咩香水有啲新嘅提子味定乜嘢，跟住我就同女朋友講話，不如紀念日嗰前後咧就去嗰啲手作店度一齊。做啲手工嘢 DIY 下咧，跟住 DIY 咧、yeah. 就做香水啦，同埋咧手作番梘。 我想問， 七年嘅版本嘅香水係咪？係啦，七年呢一個香水嘅味道咧，你要記住，一聞到佢咧，我哋就係七年嘅過程啦，紀念啦。係 啦，你就會聞到第七年嘅味道啦。 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即係嗱，我小弟咧就冇咩呢啲閒情日誌，即係兩一對情侶咁樣去整呢啲手工嘢啦。阿老可，你係咪會係呢啲人嚟㗎？ 手工嘢唔得， 你都唔得嘅。 我同阿太太個性格係好極端嘅，我太太係冇呢個，佢只係有心機，即係去砌嗰個。 哦， 但系咧，你话嗰啲咩手作嘢嗰啲咧，你我未讲个手字就佢已经闩咗门砰。 即我嗰个都系嘅，即系又话过，不如一起去。因为嗰阵时咧，我哋有讨论过嘅，我记得有讨论过系咩咧，就系话喂，即系我见有啲朋友咧，佢嗰只结婚戒指啊，系自己两公婆去嗰啲手作铺头整啦，即系例如可能攞有段时间咪兴攞个2蚊银。咁然後咧就唔知點樣戒咗個硬幣邊，然後 係 啦，或者你兩個可能曾經去過一個異地，即係例如可能好似拔斯咁去過摩洛哥呢啲比較冷門嘅地方，咁就攞當地嘅硬幣去紀念呢件事咁樣嘅。咁我問太太，喂，不如我哋都即係咁樣，好似有啲心思同埋件事好似好特別啊嘛。佢話我老婆第一下，我老婆第一下嘅反應係。你唔好諗住慳個結婚戒指錢，我已經揀咗名牌啦。佢 好嘢啊，阿嫂好嘢，一語道破。 係啊，我覺得即係一齊做一件事係啱嘅。但係喂，反而聽下啦，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有呢個感受。阿德，你係一個公開驚喜嘅人嚟喎，即係呢個係因為個安全度考慮定係咩咧？即係喂，不如咁啊！即係永遠，譬如紀念日係一個，應該係一個要製造驚喜，要驚喜到佢嗰種，即係駕馭不了嗰個哇！你睇下幾勁？ 點解咧？其實真係基於安全情況㗎，因為係出過太多事啦。我做嗰啲驚喜咧，全部都麻麻地啊。 所以問定我冇 驚喜，所以之後嗰啲驚喜咧，女朋友都話你唔好搞咁多啦，不如我話俾你知啦。咁樣你唔好真係自己搞嗰啲嘢啦，我恐防咧頂唔順咁樣。所以咧，以後啲驚喜咧都係會事先話俾佢 先，即係講咗先嘅， 係啦，係啦。咁嗰次發生咩事咧？點解開始自制香水同埋即係番梘咧？其實都有個畫面嘅，因為一直諗住咧，係 Ghost 啊， 係啊，我都諗 起 Only You， 即係整陶瓷咁咧，好開心啦。咁你做香水又有香味啦， 即係周星馳同埋張曼玉咁樣， 係啦，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有時講，你記住港產片嗰啲橋段咧，第一要因翻個時宜啦，即係有時過咗去嗰啲，真係唔好亂諗嘢咧。即係有扮鐵達尼號嗰啲咧， 唔係我就係諗住我有個畫面喺度，又加上咧做番梘嘛，做番梘我以為係會有啲泡泡咧，即係做嘅時候 blue blue blue 蒸氣咧，個畫面好靚，梗係掂啦！今次紀念日實好 sweet 啦。點知去到嘅時候，即係分開兩面講先。先講香水，香水最白。 分開做 係一嚟咧，一嚟分開做啦；二嚟香水真係把鬼。 就係、是、即係有分男軍部同女軍部噶。 唔係，即係香水還香水，翻減 香水。 但佢同一個班定係你係報咗兩個班啦？ 同一個班，即係可能先做咗香水先，之後做翻減。咁啊，香水點解把鬼呢、哦？因為香水咧，真係揀完隻味咧，叫你滴一滴，係啊，就係、是、譬如你有個檸檬茶加一個橙汁，總之你溝埋落去咧。加一滴嗰啲咩揮發劑咧，跟住嗰啲味就會散出嚟噶。 完噶啦， 完噶啦，跟住 完。 最嗱儀式化點樣儀式化咧？就揾嗰啲屎管啊，嗰啲滴管啊，啜幾滴。 哦 ，dropper， 係啦，嗰啲 dropper， 然之後就揀一個你心儀嗰啲樽啊， 係 你滴翻落去啦，咁就搞掂，完成咗。 完噶啦， 完。嗱，依個非常把鬼啦，都唔緊要，仲有個番鹼嘛，整番鹼，我覺得可能有啲色水嘢可以搞到嘅。咁啊，好開心啦！去咗做番鹼嘅流程，咁 有啲 bubble 啦，諗住 係啦，有啲 bubble 冇啦，嗰啲 bubble 係冇啦，冇出現過啦。 但係佢個番鹼即係個原材料係點樣先？ 係又係一紮嗰啲咩金油啊、水啊、香料啊，撈埋一烹嘢之後咧，又係要你搞 勻 佢， 係啦， 冇錯。咁搞到咁上下咧，我已經見到其他，因為都仲因為一班噶嘛。仲有其他嗰啲男朋友同女朋友咧一齊喺度上啦，我已經見到嗰啲男朋友咧嗰啲歪口歪面噶啦。點解咧？因為咧你搞嗰個咧原來非常之辛苦噶。你唔同蛋糕咧，蛋糕有個發蛋器，電動發由即係水咁嘅質地咧發到去結，即係咩反轉唔可以跌落地下咁嗰個質地啦。搞番鹼咧係唔得嘅。番鹼你要搞到一個地步，嗰、那個質地咧，我形容一下就係嗰啲彈塗魚咧，喺嗰啲泥漿度彈上嚟嗰啲泥漿啊，要漿到咁嘅地步，先、可以即係形成到番鹼嗰個狀況。咁我由水搞到那個番鹼嘅地步咧，基本上係令到我肌肉痛咗成個禮拜嘅之後。咁跟住好啦， 但係即係齋你自己搞係冇出現過你同阿嫂嗰啲。即系两大手拖小手，然后 冇啊！阿嫂完全话：，哎，呢啲粗重功夫你做啦，德仔。 我出去 shopping 先，你哋继续搞啊！ 阿嫂就喺度再继续喺度闻嗰啲香水嗰啲嘛，啊，呢、這个香水味好香、啊，我就继续喺度出力咁搞啦。好，搞到咁上下咧，喂，话晒都纪念日啊嘛。 系， 其实我有整咗啲色水嘢嘅，其实我就一直以嚟咧都买咗一只咧。佢之前好，即系两年前，佢话好中意一只戒指。 哦，你唔系谂住， 我就系将个戒指混合喺啲番碱嗰度。好啦， 哇， 嗱，走嗱， 你呢个又喺边度学嘅咧？阿德仔，我又想问。 冇，真系忽发奇想，真系突然之间谂起啊，总之不如即系趁下即系总之做完一个番碱出嚟，用完咗番碱用下嘅时候，突然之间有粒戒指突咗出嚟，女朋友好惊喜，真系 跌咗落去个。再跌咗落去个渠嗰度，啱啱个窿就跌到落去。 我真系心一意系谂住咁样嘅， 真系高下立见。你两年前系30岁系嘛？差唔多 系，差唔多。 呢招啊，我中学四年班已经用咗啦。 捞喺边啊？捞 喺朱古力入边。 唔系嗱， 讲 真， 教坏啲细路啊！咁细个就 嗱，讲真，朱古力都话，即系话快。 因为你同埋朱古力，你咬完你即刻见到，你有冇谂过番碱万一？ 我完全就系冇谂到，我之后我先发现原来番碱系咁襟用嘅，因为嗰时咧个即系我整咗一烹嗰啲番碱嘛，嗰啲番碱系可以做廿嚿番碱，咁我已经 好 醒噶啦， 可以用 系啊， 番碱好耐噶， 仲要整廿嚿，所以我好醒目嗰阵时咧，已经将个戒指放喺第一嚿嗰个番碱度， 系， 咁我谂住倒落去嘅时候，整完之后，总之记住自己第一嚿。嗰番碱叫佢用， 用咗半， 系啦，叫佢用晒佢啦。 你有冇用落 marking 啊？ 我冇，因为咧佢要第二招咧，嗱，譬如总之继续讲个流程先，倒完番碱啦，倒完嗰廿嚿嗰个番碱出咗嚟之后咧，系要 hold 一日嘅， 系， 唔知摆喺佢哋度，唔知停一日啦，佢就会变硬到就真系形成番碱咁嘅状态。 就用得啦， 好啦，第二日去到嘅时候咧，唔知点解自己个记性咧，即系又系疏疏地啊。即系本身已经唔记得咗我摆咗戒指入去啦。第二咧就同女朋友开始喺度玩起番碱上嚟咧，就哎呀哇！呢个番碱系几靓啊，点点系我做啦。你睇仲有个手印喺度，即系而依我喺度玩嘅时候咧，真系要捞乱番碱啦。因为嗰时系要包番碱嘅，搵啲纸咧，搵翻个番碱纸包住佢啦。 咁包包下嘅时候，我先发现，哎呀死啦！我一定要落 marking， 我要记住第一个嘅。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已经同女朋友包咗成四五嚿咁样啦，所以已经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啦。翻到屋企就开始试啦，试到 试点啊？足够试啊？ 足够试啦，试到今年啊！我都仍然仲有十九番架， 都未揾到只戒指， 都仲未揾到个戒指喺度。可以去， 其实佢应该咧系你每次嘅纪念日都可以即系试啲旧番架噶。 其实系噶， 你有冇谂过即系放弃用咗啲番架佢，即系拍开佢揾翻？ 我有， 因为只戒指都即系价值不菲噶嘛，应该。 未去到價值不菲嘅，但係都有啲價值咯。 都唔係數啊！ 其實我有少少真係想嗰十嚿掉，即係 用咗佢先啦，係 啦。但係因為又要俾驚喜啊嘛，我又諗咗都搞咗兩年啦，不如搞落去啦。即係起碼真係有一刻女朋友拆緊嘅時候，拆真係出到嚟。 而家會唔會一邊想聽緊啦？阿嫂一邊咧就攞翻而家剩翻幾多嚿啊？ 十嚿啊？十嚿啊？係咁拆啊？可能而家 會去，佢會今晚俾個驚喜你哋啊！翻一開門嘅時候咧，即係 出咗嚟啦， 出咗嚟啦！ 唔係，但係老實講，我諗而家去即係兩年前啊，嗰隻戒指都佢可能都未必再歡喜嗰隻戒指咧。咁啊，所以咧揀你呢首歌希望拆快啲啊！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这样浓，此事前面言语，和换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 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啊，咁所以做人真系最紧要有记性，冇记性系会出事的。 但系你呢首歌咧，真系踢得有啲叫做危险、啊。 点解？ 因为我觉得十旧翻拣，真系有时你唔觉意，即系好似老可啱啱话斋，你一洗，然后你诶。就跌咗落个坑渠，就真係擦身情缘㗎喇。 我仲唔係我本身諗住 擦身而过啫，戒指同你。 我本身係諗住话我擦自己嘅身体快啲擦返出嚟㗎。 但唔係喎，真係会擦身而好危险喎呢件事。 唔係咁应该都係会先露个头出嚟啩，我諗。即係个戒指头。我嘅意思係戒指头啊，唔好意思。咁希望我快啲搵到隻戒指啊。 几时结婚啫？九年啦， 再谂下啦，再谂下啦， 擦身而过，好危险、啊。 揾嗱，揾到即刻嚟，揾到即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将会筹办本港第三间医学院，包括出资超过20亿，在清水湾校园兴建医学院科研大楼。政府就资助未来在牛潭尾兴建校舍的费用。校董会主席沈向阳话，计划未来25年在新医学院投入超过70亿，认为财政上能够承担。校长叶玉如话，医学院团队已经建初型，将会全球招聘创院院长和其他学术领导团队成员。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完成对早前住在筲箕湾东熙苑68岁女子的本地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病毒基因分析工作，结果显示她的病毒样本基因序列和其他本港录得的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和3宗分别在黄大仙和青衣居住的本地感染个案不一样，显示他们的感染源头不同。中心不排除在那个病人活动的地区内早前有未確診的患者將病毒傳播給蚊，導致他受感染。中心呼籲那個患者居所一帶居民，如果在上個月15號或者之後出現發燒、皮疹或者關節痛，應該盡快求醫或者聯絡中心。环保处处长徐浩光和副处长郑健早前到中西区视察厨余回收车试验计划的运作，向市民推广厨余回收，又呼吁就12月7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踊跃投票。徐浩光说，环保处去年在全港各区逐步设立大约250个公众厨余回收点，当中在夜间营运的厨余回收流动点可以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厨余回收途径。在最新推出的厨余回收车试验计划之下，回收车每晚走访不同地点推广厨余回收，并令市民认识和体验厨余回收。厨余回收车试验计划上个月率先在中西区试行，回收车每晚6:30至10:30走访区内4个指定地点，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厨余回收途径。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相当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高最低的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渐转天晴，气温回升，天气非常干燥，随后几日日间温暖，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愿景必须全程投入，积极参与，未来才可以更丰盛多彩。想香港更和谐稳定，社会更创新进步，就要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议员。12月7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投下你宝贵一票，选出新一届爱国爱港、有担当、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为香港、为大家同谋发展，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新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于12月7号举行，所有选民都应积极履行公民责任，投票选出有能力有抱负的爱国爱港议员，为香港发展和民生努力打拼。过去四年，特区实现良政善治，立法会高效高质量议政，要延续现届立法会所展现的良好势态，全社会都要凝聚力量共同参与。 12月7号立法会选举，齐投票，共创美好未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研究就发现，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样本出现一些的变异。港大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 亦都解释得到为什么在香港流感的传播性或者那个时间是提早了在9月就发生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育加旅游两样嘢可以点样联成？点样可以一起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 其实你数落去全年差不多都已经有五六个每年一定会发生的体育大型盛事喺香港，海外成功的模式和例子，香港咧我哋点样将佢串联咧？ 选威界立法会议员陆汉文， 其实我一路都在立法会推动紧嘅，就是点样能够将我哋嘅旅客由观众变为参与者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细杰咁专心画紧咩？ 诶，冇喐碎纹就得噶啦。 吓，原来你画我啊？嗱，呢边面靓啲，画靓啲啊！ 诶，放心啦，我照住呢本专业科学绘图秘笈嚟画，一定掂啊！ 吓，呢本教你画植物噶，你当我系棵菜啊？ 诶，练下手感啫。今个星期我请嚟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嘅驻园艺术家，讲下绘画植物同写生有咩分别。 而陈家俊就请嚟刘慧宁博士，讲下本地嘅淡水龟。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啊，相对湿度36%啦。咁啊，今日系2025年嘅11月19号啊，系德国人同德国嫂嘅九周年相识纪念日。 系好关键啊，呢、這个纪念日啊。不过我都想报一报呢一个加拿大嗰方面啊，多伦多嘅首份咧，佢话-4度啊，我哋呢啲真系算咩？ 唔系斗冻就威嘅， 边个够我冻？ 香港湿冻噶嘛？ 哦，咁啊系，即系纪念日，我觉得咧都即系，如果你话作为我嚟先啦，一下即系呢个音乐一起咧，我又觉得咧好似偷咗个队长先放过嚟，我哋要进入呢个情感啲嘅状态啦，咁样即系纪念日，即系在于，譬如我都系你两位嘅，即系比较年长啲嘅前辈啦。经一事咧，并非系错一字， 系，即系有时系错一结嘅， 错一结嘅有时系，或者阿苏子威，即系人类啊，即系不停喺度成长，系不停犯错嘅。即系话说，小弟其实同阿一嗰个即系爱情经历都有得挥下啦，唔系点会叫 爱情注视你先得，系嘛？ 系嘛？又听过爱咁多，又帮人解决问题，系嘛？ 响当当啊！呢个名 系啊，冇错。咁我而家咧，其實同太太咧，即係都經歷緊一啲咧，比較好似係呢個世代嗰種嘅儀式感嘅關係嘅。 係， 話説小弟嘅太太咧，都幾儀式感。佢係啲咩咧？我其實而家輕輕數一數，即係就住講呢個題，我就咁數一數俾大家聽下，我有幾多個紀念日咧？嗱，分別有拖手紀念日、沖線紀念日。百日纪念日、第一次去旅行纪念日、开始同居纪念日、求婚纪念日同埋结婚纪念日嘅，大概系咁。我应该好似仲甩咗两个嘅，即系呢个芸芸咁多纪念日嗰度咧，我其实咧我都比较复杂少少，因为年纪大啊嘛，个人。咁啊，其實真係唔同嘅日子，真係唔同嘅日子啊！即係沖線紀念日，你邊度有聽過啊？啫，係咪？咁我太太經常都咧，會喺一年嘅300多日裏面咧，佢就突然間可能係譬如紀念日之前嗰個禮拜咧，佢就會問：啊，老公啊，你記唔記得嚟緊個星期二係咩紀念日？嚇、啊！ 多次俾佢咁樣空一空咧，我個人咧係即係手腳都亂曬。 嚟緊星期二啊，係人類史上第一次發現盤尼西林紀念日咁樣。 但係由於啊，俾我太太咧， 好似 Google 每日提醒你今日係咩日子啊。 被捕獲咁啊，次次都好似又捕到我一次。小弟而家咧，即係不怕公開，因為我唔會講我邊月邊日係紀念日啦。我係將啲紀念日咧化為密碼。 哎呀， 所有嘅密碼就係我嘅紀念，我同我太太嘅紀念日。 但你啱啱提到差唔多有十個，你會唔會撈亂咧？ 係咯， 即係你將沖線紀念日同埋呢個嘅第一次同居紀念日會唔會撈亂咧？ 系啊，会噶， 理直气壮，会啊， 会啊， 会啊， 好正常啊。 但你要留意一点啊，就系强调全部都系纪念日啊嘛。 系， 咁所以咧，只系嗰个纪念日里边咧，我可能系同佢嗱，即系真系有啲事咧物极必反，因为由于太多纪念日嘅关系咧，其实佢都唔系太记得嘅，即系我唔会有真正个 film 去冲线纪念日，点解会？明明我問點解你衝線紀念日咧？你唔記得咗咩？嗰、那個比賽就我同你第一次認識咗之後一齊衝線啊嘛！我咁我衝線紀念日應該係整啲咩禮物俾佢咧？咁所以慢慢就變成 係喎， 餐飯咧，即係我只要穩定一啲嘅，譬如佢嗰排中意食啲咩，又或者可能自旅行間傾偈嘅時候，哇！我啊嗰日啊，我個同事啊去咗嗰間餐廳，好似好好食咁喎，咁樣，咁我就咧化成佢呢一種紀念日嘅一啲餐單，即係啊邊間餐廳， 係 跟住咧就點樣點樣咁樣，咁啊開始係我覺得係物極必反就係咩咧？我開始冇乜感覺啊對紀念日， 嗯。 即係我落唔到阿德仔嗰種，又要整香水，跟住整番鹼，仲要撈亂埋啲番鹼，即係嗰種嘅記憶咧，好似係越嚟越淡啊！嗰個感覺係啊，即係越嚟越啊嗰種。究竟我應唔應該揀翻一兩日係好關鍵嘅紀念日而紀念？ 但係嗱呢個有個問題，即係老可講嘅呢個咧，即係除咗物極必反之外，就係呢啲紀念日咧，有種感覺就係女士。定立俾男士噶嘛，即系老海个 case 系啦，咁咁点解纪念日一定系我送嘢俾你？即系例如点解系德国人去准备活动咧？ 点解唔系女朋友准备？ 例如阿嫂或者阿梅夫人有冇即系准备翻啲嘢俾你咧？ 冇 啊！呢、這个又系一个好问题，呢、這个真系哲学性问题，点解咧？ 是啊，我覺得紀念就是一個咧，即係對方咧，即係尤其係女性啦，去感去測試嗰個温度嗰、那個高定係淡咗嘅一個日子嚟、 哦。哎呀， 哇！真係你好似置身於喺呢一個嘅 置身於道外一樣係咪啊？ 係咯，置身於道外咁樣，一啲反應都冇。哎呀， 完全隔岸觀火一樣。 我轉頭分享，轉頭分享。 係啊，所以我哋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將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呢、這個世代係將紀念日係一個叫做商品化咗。係嘛？即係好多嘢都提倡啊，紀念日啊咁樣，即係一段關係都有8日嘅，我都唔知點解啊，唔係 B B 仔嘅咩？所以有時啲嘢咧，我覺得即係要有個紀念日咧，應該係揀翻一兩個關鍵少少嘅， 我覺得你 太多啦。 老可可以整翻個整咗火鍋等咗4个钟头嘅紀念日咯， 係啊，嗰一日啊，紀念翻。 然后是 算了，这个不要再提，我以后不要再做了。如果你找回林志年那个版本，我就讲多一次。 还要剧场版是吧？ 是啊，没错。Okay, 就特登那一日纪念日播回给梅夫人听。去年的今天就是这样了。 陳慧琳加上係 Mark 女，仲有馮德倫嘅紀念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呢一個嘅新世代咧，應該整翻首咧叫做2025紀念日，即係睇下個創作上面咧，用翻原班人馬，即係唱翻呢個世代嗰個紀念日嘅反彈啊！或者一眾男士嘅心聲， 老可好有怨恨啊！ 全部都男人唱紀念日嘅。 好啦，輪到小弟啊， 系 我起翻個音樂先， 系。 哇！又偷嘢，每次一起我都覺得偷咗一下嘢。 好啦，簡單講幾句先啊，咁啊小弟讲嘅故事咧，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哦， 当古仔咁听下 ，OK OK， 讲下故事。咁、 哦、 呢件事咧，即系其实我觉得老可嘅嗰个提倡系好啱嘅，即系呢个年代同以前个年代，即系拍拖周年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啊，系有少少唔同啊。即系以前我哋阿爸阿妈嗰个年代，一年一制啫嘛，即系结婚纪念日啊，成咁样。咁啊，然后又再听埋阿德国人嘅嗰个说话，我哋啱啱提咗四隻字，七年之痒。啊！大家都成日話七年之痒，七年之痒。但係我想講喺現今呢個年代啊，其實三年已經有之痒㗎啦，就唔使等到七年之痒嘅。即 係而家有咁嘅體會。 而家嘅愛情，即係兩性關係專家都話，其實三年有一轉，五年有一轉，七年又有一轉嘅。嗱、哦，德國人，你試過同阿嫂即係離離合合嗰次，都係大概三四年。 三四係啊，差唔多。係啊， 其實所以而家現代嘅年輕人咧。三年已經養一養咁樣 ，OK， 好啦，咁小弟呢個都係三年嘅時候嘅嗰、那個嘅紀念日嚟嘅， 哦哦哦， 咁咩事呢？咁啱啱德國人仲講咗句嘢咧，我覺得，唉，年輕人真係年輕人，佢話。梗係翻， 我都唔係年輕你好多啫。 愛情路上係啊，愛情路上我前輩多些少嘅。 咁啊，係啊，係 ，sorry，sorry。佢話梗係翻手下留情緊要啦。 哦，係啊， 工作緊要啊嘛。 嗱 呢個好危險啊， 有 咩事咧？咁話説當時就應該係三年嘅一個紀念日咁樣啦。咁小弟咧應該係啱啱大學畢業冇耐嘅。咁然後亦都大學畢業冇耐，然後開始加入手下留情冇耐，即係正值係咩咧？就係嗰個事業嘅即係起飛期啊！ 是 即係覺得哇， 小高峰，係 啦，上緊位， 係啊，搞下手下留情咁正嘅節目， 係啦，咁梗係寄情工作㗎啦，即係。 喂，好啦，唔好再上 天花板啦。多咗， 鴨裏邊有三下天花板過咗嘅。 係啦， 繼續。 好啦，咁啊，梗係寄情工作啦，即係好專心咁去翻工咁樣嘅。咁然後你當我一至五都係日日翻工放工，放工之後又係即係做節目嘅 rehearsal 準備嘢，然後有好多嘅預備咁樣啦。咁然後咧就記得紀念日，但係紀念日咧，因為如果撞正即係你當好似11月19號都真係平日嚟嘅，真係要翻工，不如我哋就一就禮拜六日先至慶祝啦。咁但係呢個係同以往好唔同嘅，因為以前你仲係大學生嘅時候，喺正11月19號就喺正11月19號慶祝㗎啦。你出咗嚟返工之後呢，你要等禮拜六日先至可以慶祝。咁其實我嘅心 有啲過分啲，有啲過分啲用埋嗰個電影嘅對白㗎嘛。11月19號9:18:16，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做緊啲咩㗎嘛？ 唔記得㗎啦，嗰陣時已經 記得啦， 出咗嚟做嘢嘛，出咗嚟做嘢咩都唔記得啦。德國人話齋，即係翻工緊要啦。 係咯， 好啦，咁跟住其實我個心係有少少虛嘅，即係始終唔係正日做慶祝喎，咁啊梗係做好準備啦。咁我記得我嗰次咧係買咗部數碼相機做禮物嘅， 係 都四位數嘅，即係買部數碼相機，仲要係咧。即係feel到，咦？呢排好似唔得閒理佢，咁不如就買部相機，咁然後嗰個代號係咩咧？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更加多嘅地方，然後我又幫你影相，我仲特登行入嗰間鋪頭問，咦？究竟係邊款相機係影人像靚啲，邊款係影風景靚啲？我要人像嗰、那個，即係留低我哋繼續留低我哋呢段關係，可以繼續留美好倩影啊、時光啊咁樣啦。咁然後又 book 曬餐廳，我仲記得係 book 咗。尖沙咀嘅一间可以望到海嘅餐厅嘅， 哇！ 但系冷静啲，但系因为咧即食 西四千蚊一集，你都起码使咗成 即 个礼拜。 题外话，即西餐又贵啲嘅，所以系食韩烧嘅。 雖然都望到海，但係我諗都係幾，你當幾夠上一個人啦，即係 budget 以內嘅事嚟啦。OK， 咁跟住之後就又食完飯就行，即係成個 planning 做好曬，尖沙咀海景，跟住殺去1881嗰度影相，就係攞部相機出嚟，哇！影美好嘅合照啊，又好開心啊，仲特登著好曬，即係平時佢好中意你著嘅嗰啲恤衫啊，做好曬嗰啲嘢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嗱喺食饭嘅期间，你会 feel 到有一种好古怪嘅气氛嘅，即系嗰餐饭啊，点解好似我讲咩你都唔系好笑，或者佢唔系好应你啦，甚或乎你同佢落到去我记得喺尖沙咀海边影相，即系嗰个笑容咧，同你平时见到嘅笑容啊，点解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好一致咧？即系究竟系因为啊系咪？即系我翻工攰得滞嘅错觉啊，定系啊佢都仲系因为我嬲紧我，即系叫做唔喺正一庆祝，或者可能佢嗰排都有嘢忙，学业上嘅忙碌令到佢即系攰，所以尤其是你老实讲啊，而家拍拖礼拜六日一至五翻工，礼拜六日拍拖系攰嘅，即系会有呢啲状况出现。咁系咪因为呢啲原因咧？咁冇多想嘅，咁啊哦好似好。跟曬我嘅 schedule， 食完飯行海邊影埋相，送埋翻屋企咁樣做曬成 set 嘢， 但係冇嗰個效果，但係冇嗰個你預期嘅效果， 未去到冇嗰個效果嘅，你會發現即係翻到去睇翻啲相啊，點解啲笑容好似冇平時咁燦爛，或者啲眼神有少少唔同咁樣咧？ 正所謂嗰句近日像每樣話題總不適合你，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大概隔咗即係嗰日紀念日隔咗兩三日之後咧。我收到一张相喎，呢张相系我一个大学朋友影俾我嘅，就系喺街度见到，即系当时女朋友同另外一个男仔睇戏，佢问系咪阿嫂咁样， 我毛管动添， 咁样， 哎呀， 就系纪念日后几日收到啦，即系两三日后咁样，咁我话我问一问佢先咁样。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哦，係啊，係我嚟，我同朋友睇戲啊，我冇同你講咁樣，因為你一至五，我想睇呢套戲好耐，但係一至五你要翻工唔得閒，我就揾咗朋友去睇咁樣。咁啊個心沉咗一沉啦。咁然後本身以為咁咪睇戲，咁你睇張相又冇咩行為嘅，又冇拖手冇剩，即係純粹並肩而行。咁朋友睇戲可以嘅，我覺得冇咩所謂啦。咁跟住之後，咁佢點知佢就打蛇隨棍，想講多咗一句説話。係。話不如我哋傾下。我覺得自從你翻咗工之後，我仲讀緊書，大家個生活步伐好似有啲唔一致。 我有紙巾啊，一個。 咁你就會明白嗰日嘅紀念日點解影嗰啲相嗰啲笑容啊，硬係爭啲嘅咧。你嗰下就完全明白曬。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灿烂，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 我找你有陈奕迅的预感啊。咁啊，都包一包頭盔先，即係為咗保護當事人咧，有少少細節上或者有啲情節上係有少少更改嘅，係、哦、啦，所以唔係完全一樣。咁但係如果大家有記憶嘅話咧，小弟2016年嘅時候加入手下留情咧， 啱啊！ 嗰陣時咪分手總要在雨天，就係嗰段期間咯。 我而家未全讀到啊！ 我都係 下個禮拜先講到個感受出嚟。 嗰下都幾震撼。 係咁啊！當然即係傾完之後又一齊翻，但係好耐都因為即係冇耐都因為一啲即係覺得步伐唔一樣而分手。所以德國人啊，愛阿嫂多啲，唔好掛住工作。拜拜。